当声音专栏啦，因为讲唔多节啦，咁想讲一啲啦。大飞 antenna 应该星期二出嘅，咁可能今日我出得埋都出咗佢啦，讲几分钟。习近平个女啊，而家又传揭发啦，又传啦，去翻美国哈佛读博士。特朗普串得好好嘅，你日都闹我，但系你仔女全部送晒嚟读书，你移民吓？点解唔翻清华大学读啊？去北京大学读啊？各样咁咧就讲一讲习近平个女啦，习明泽。咁咧以前咧佢应该系92年出世嘅，哎呀，即系睇过啊，希望唔好讲错啦，92年出世。咁喺14年咧就已经读完书，就翻咗去大陆噶啦。而家18年尾，咁啊应该26岁、27岁未够。咁呢个习近平嘅女系公主嚟，咁我相信咧佢读书嘅成绩一定好。哈佛都唔系咁容易收一个研究生到博士，系咪啊？你一定系有翻咁上下出息先嚟。亦都用佢嘅家人嚟睇习近平。有啲人话我近期擦共产党鞋，擦习近平鞋。我睇嘅嘢可能有啲唔同啦。哇，咁闹嘅就闹啦，讲嗰件事啦。即系你成日都讲习近平，你点样独裁独裁？我哋讲佢身边嘅人，可以俾翻个立体形象大家睇下。习明泽以前读书嘅时候咧，好似改咗姓徐嘅。咁呢次咧翻去咧就改咗姓渠，渠永个渠。咁谣传系咁传，我希望系事实啦。咁佢翻咗去中国嘅时候，传闻佢系帮习近平做形象顾问。咁我相信如果真係佢做習近平嘅形象顾问呢，咁佢嘅能力同埋佢嗰个水准係相当高。大肥你唔係啩？習近平嗰个形象好，日日你睇下 Facebook 啊，你睇下新聞啊，外国嗰啲日日闹到佢狗奴才咁啦，呢啲咁嘅人我哋唔讲呢啲。我哋讲乜中国里面对習近平嘅评价。因为佢打贪不遗余力，令到好多嘅官员啊患上我哋香港最可怕嘅抑郁症。基本上当官嘅，如果当得有20年以上嘅，而有职位嘅，噏得出嘅，都有抑郁症。因为惊唔知几时拉到自己。新一代嘅，我话俾你听，高薪养廉啊，而家做共产党呢嘅公务员呢係有楼牌，佢哋嘅利益。对于中国人嚟讲，点解中国人各方面除咗嘅监控好厉害之外，而中国人尤其汉人肯让共产党让咁多利呢，就係、是、习近平真真实实在中国大陆里面，中国人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。因为有很多人说他打低自己，打低人家的派系、啊、自己自肥。但是当你打了这么多年，人都看到你真是下低中下层所有嘅共产党官员，好多嘢一就唔做，一就依规矩办事，有啲仲惊死做错，就系呢五六年里边，成个大陆对政府官员嘅睇法同改变，人民对佢哋嘅睇法，以前乜嘢都要走后门。想快，但系而家佢揸正嚟做， 跟住咧就排号，排号即系网上登记，预约几时嚟，然后嚟到同你办咗嗰件事。以前我做节目讲过，有权就有钱，点都揸到钱。真正贪嘅就系金融系统、国企里面，但系公务员呢，而家基本上新一代呢啲，尤其呢几年呢，其实呢打到佢哋都心惊肉跳，变咗呢好多嘢规范咗、正规咗。所以呢真真正正嘅习近平嗰个口碑同埋佢嘅民望，喺中国人普遍嘅中国人嘅大陆人心目中係相当高的。再加上佢民粹同埋呢个民族主义，呢啲我哋留翻迟啲讲。讲翻习明泽，佢同其他所有嘅人唔同。喺呢个时候，唉，你惊危险啊嘛？啊，放梗系要放佢去美国啦，又反对势力，分咗俾人暗杀。我唔觉得而家大陆有人可以动摇到习近平一分一毫。其实我做咗呢、这个做节目讲咗年几㗎喇。冇挑战，冇反对派，冇系佢独大。而佢喺国内当然安全啲。当一个人，尤其呢个女仔啦，肯返去嗰个校园嘅平静生活，佢个大把钱啦，唔系权力欲啊，欲望，人嘅欲望系好可怕。格力集团董明珠吓话晒事，搞电动车焦头烂额，死都要搞。人哋都话啦，股东唔支持佢，闹股东，然后死都要搞。跟住马云啊、王健林全部有份俾钱，卒之输到头破血流，跟住再翻嚟格力，再重组各样。你睇下董明珠得唔得？唔得。你又可以睇下稍微出名嘅宋祖英啊，呢啲得唔得？唔得。甚至特朗普个女伊万卡，当佢老豆做咗总统之后，喺国内、欧洲、中国买佢怕拆佢鞋嘅人多到不得了啦。个权力大到，当然特朗普不能同习近平相比。九牛一毛，但系你可以睇下，大家都系公主，伊万卡将权力、将佢嘅钱，想办法向自己身上度搲啊！习明泽如果要系比边个都强，但系呢个时候我哋用唔同角度啦吓，肯翻去哈佛读书。证明呢个人系鍾意过一啲平静嘅校园同埋一个普通人生活。虽然佢去到中国嘅国安、美国啊、FBI 乜嘢人都喺佢身边，当然唔好俾佢见到啦，唔会喺佢面前出现啦，喺暗中去睇住佢啦。因为如果佢有咩事，你中国唔派人保护佢，美国佬都搞唔掂。呢个影响成个中美关系，虽然而家关系都麻麻地，极度恶劣，但系习明泽不能出事。而哈佛大学肯收翻佢咧，证明呢个人佢真真正正系想过一啲有料啦、叻啦、啊、读得数书啦，起码读得到书啦。咁之前话传闻佢读心理学嘅，我唔知系咪。咁希望听咗呢个节目嗰啲人呢就唔好自作聪明啊，原来佢真係返咗哈佛嘅，我哋去搵佢先。咁就恭喜你啦，咁亦都唔好带俾人哋嘅麻烦。你睇下彭丽媛，我哋嘅彭皇后係好低调。咁你唔係呀，江泽民个老婆咪有低调佬㗎嘛。係咪呀，个仔贪㗎嘛。个老成个派系都贪啊嘛，佢唔使出噶嘛，跟住下一代 啊，胡锦涛好啲啦，你睇江泽民嗰个老婆做乜嘢嘅？啊，甚至嗰啲所谓领导人嗰啲情妇嘅又做啲乜嘢嘅？系咪啊？但系彭丽媛系一个相对低调嘅人，希望啦，因为我都知道嘅，喺美国出生嘅华人，佢哋嘅谂法偏向美国，而你喺大陆吓、啊、经过好多年嘅洗脑教育，即使放咗你出去，你都系同美国人唔一样。啊、我希望就泽明泽小姐啦，我哋嘅公主啦，喺美国，当你嗰个年纪大咗，见识唔同，留意多咗，我亦都相信佢喺嗰边咧睇 CCTV 新闻联播嘅机会系少啊，分分钟唔觉意啊，睇下其他嗰啲啊关键评论啊，各样可能仲多咗，可能喺佢嗰边嘅角度再了解外国人睇中国，睇佢老豆系点样。因为习近平表面上我唔知道，就系得习明泽。喺呢个环境嘅情况底下，边一个，尤其而家国内嘅局势，能够讲真心说话，唔怕得罪习近平嘅，能够真真正正可以同佢讲到嘢嘅，我谂得三个人。第一个，黄岐山。刘鹤我估都唔得，因为惊讲错嘢有后果，因为所有权力嚟到等于皇帝，而习近平系需要黄岐山，所以他让好多嘢俾佢，所以习近平同黄岐山唔一样，所以黄岐山可以开玩笑性质，我相信系可以同习近平真正可以即系谏官有咩都讲嘢，佢会听。第二个，就佢老婆，但系我唔觉得彭丽媛有呢个见识，同埋有呢个魄力去改变习近平。第三个就系个女，个女就系心头肉。你老豆做啲乜嘢，个女唔同意，你可以点啊？兜口兜面得你都好啦，大家有仔女都知道啦，系咪啊？希望习明泽呢一次出国，年纪大咗，又翻咗大陆几年。睇到嘅嘢，再出翻嚟再望一望，能够影响习近平，呢个系我嘅幻想嚟啫。呢个系我幻想。咁但系我哋从佢嘅身边嘅人去睇翻呢个人，吓、啊、好多嘢咧，唔系自吹自擂。你睇你身边系咩人，你点样对啲仔女，啲仔女点样对你，你系有个好大嘅印象出咗嚟。嗰、那个人先够立体，希望做节目多啲讨论啊，同埋多啲呢啲咁嘅形式啦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